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七课，重点语句是 シュークリームはありますか？ 有奶油泡芙吗？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今天她和小英一起来到一家蛋糕店。 下面我们来听第七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シュークリームはありますか？ 有奶油泡芙吗？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ケーキがいっぱいありますね。 すみません、シュークリームはありますか？ はい、こちらです。 シュークリームを2つください。 好，我来讲解一下。走进店之后，安娜说 ケーキがいっぱいありますね。 有好多蛋糕啊。 ケーキ 是蛋糕，这是一个外来语，来自英语的 cake。 那 是接在名词后面表示主语的助词，在这里表示蛋糕是主语。 いっぱい 是很多的意思。 あります 是有的意思，它是表示物体存在的动词。 ね 是助词，表示轻微的感动。 いっぱい的发音有点难。 いっぱい 这个词里有促音，促音用小的つ来表示，发音的时候要屏住呼吸，停顿一拍。好，我们来练习一下。 いっぱい。 接下来，小英问店员：“ すみません、シュークリームはありますか？” 请问有奶油泡芙吗？ すみません。 在这里的意思是请问，是在招呼别人的时候使用的。如果你迷路了，也可以对路过的人说すみません，向他来问路。 すみません也可以用来表示道歉吧。 对。 シュークリーム 是在球状的薄薄的面皮里裹上奶油的西式蛋糕，这也是一个外来语，来自法语。 シュー在英语里是鞋的意思，可别搞错了，这个词可不是鞋油的意思。 好，我们接着来看绘画内容。シュークリーム后面的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ありますか 是由あります有加上表示疑问的助词 か 构成的，请注意句尾要用声调来读。店员回答说 はい、こちらです。 有在这边。 はい 是表示肯定的应答用语，这里是有的意思。 こちら 是这边，我们已经学过，它表示离说话人较近的方向，是一种郑重说法。 です 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小英对店员说 シュークリームを2つください。 请给我两个奶油泡芙。シュークリーム是奶油泡芙。 お 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 2つ 两个，它是由数字2加上修饰蛋糕等的量词 つ 构成的。 ください 在这里是请给我，我要买的意思。 上次我们学过数字的2念作に，为什么在这儿是二つ呢？ 后续量词つ之后呢，从1到10的读法就有了变化，这是日语古语遗留下来的数法。古时候1、2、3的说法是 he, who, me。 即便是现在，在说到东西的数量、岁数和日期等，也还是沿用古时候的说法。从一到十的说法是这样的：一、 一つ、 二、 二つ、 三、 三つ、 四、 四つ、 五、 五つ、 六、 6つ、 七、 7つ、 八、 8つ、 九、 九つ、 十、 と。 七直接在七后面加上つ、七つ，这倒是不难。可是其他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啊，而且十后面不加つ，是と。 你说的很对。好，下面呢，请大家跟着录音一起练习一下。 一つ、二つ、三つ、四つ、五つ、六つ、七つ、八つ、九つ、と。 接下来请再听一遍第七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シュークリームはありますか？ 有奶油泡芙吗？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ケーキがいっぱいありますね。すみません、シュークリームはありますか？ はい、こちらです。 シュークリームを2つください。 下面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表示存在的动词あります的用法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是吗？那就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吧。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 あります。 有是表示人或物的状态的动词，指在某处有物体存在的状态。あります的主语后面要用助词が，が是在绘画中第一次提到某人或某物时使用的。安娜走进蛋糕店之后说的是 ケーキがいっぱいありますね。 有好多蛋糕啊。因为是第一次提到蛋糕的话题，所以使用了表示主语的助词が。而小英说的是 シュークリームはありますか？ 有奶油泡芙吗？他用的是表示主题的助词は。虽然有很多蛋糕，但是小英想知道有没有奶油泡芙，所以呢就把奶油泡芙作为话题，使用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又比如，你正在店里挑选衬衫，但是找不到你想要的 L 号的。这时候你可以问店员 L サイズはありますか？ 有 L 号的吗？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江川，你能猜出来下面这个词是形容什么声音的吗？ パクパク， 是赤脚走路的声音吗？ 不是。パクパク形容大口吃东西，狼吞虎咽的样子。接下来这个词也和吃相有关。 モグモグ。 モグモグ。 モグモグ形容闭着嘴嚼东西的样子。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パクパク 和 モグモグ。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よう。 ください，这是一个方便的说法。买东西的时候，只要用手指一下，然后说これをください，我要这个就行了。即便不知道要买的东西怎么说也不要紧。好，听众朋友，第七课就学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シュークリームはありますか？ 有奶油泡芙吗？ 下一次我们来看看安娜上课时的情形。 欢迎您到时收听。